吩咐及此服从神之名，阿们。感谢仁慈的天父，感谢你在过去日子里面都带领了我们每一日的生活，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地有一份力量来到这里，再聆听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求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都不断赏赐我们足够的恩宠，让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世俗的挑战，面对我们身边所有的人，亦都让我们可以从大自然里面认识到你。求你在以下时间里面不断地引领我们，让我们好好地去明白你藉着马窦福音里面所叫我们要对我们讲的说话。以上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 今晚我们就讲第八章啦，就是讲完三章八章三章四章之后。咁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咧，就是耶稣嘅一啲教导啦吓。我哋一开始咧讲道言咧，就讲过即系耶稣嘅教导，跟住咧佢嘅行动，即系有教导，咁即系一啲转折。咁所以咧，今日第八章咧，去到第九章咧，就系耶稣嘅一啲行动嚟嘅。咁呢个行动咧，系讲咩？系讲天国嘅威能。即係佢天國，我哋成日都講天國啦。咁天國究竟點嘅咧？咁呢個係一個顯現出天國嘅能力嚇，佢、個光輝啊等等。咁咧第八章、第九章表面上咧係講耶穌行好多奇蹟啦，一個接住一個咁樣。咁其實內容咧就係描寫耶穌係一個有能力同埋有權威嘅人。佢唔單止看到有病的人，特別對他有信心要求他幫的人醫好他的疾病，也都驅逐魔鬼赦免那些有罪的人，特別 是個信心很明顯的一個很重要的一樣東西。耶穌事實上無論在他的言語和行動上都反映出或者指出天主對人類的痛苦不是不知道的，而且很關注他的耶穌的行動。耶穌的表現正是反映出天主希望全人類都過了一個幸福平安的生活，不單止他是希望他的選民，甚至希望他的那些外邦人都是這樣。第八章開始第一句就是耶穌從山上下來。我們知道耶穌最先就去講嘅時候，咪好多群眾都係上咗山啦嚇，喺上山講一堆嘢，講咗三大章嘢之後咧，而家落嚟啦。咁落嚟嘅時候咧，仍有好多群眾跟隨住佢，跟住咧就耶穌就開始用行動嚟到去反映出天國嘅臨在。咁我哋咧就首先讀一讀第一節去到第十三節。罗莎帮助了。 耶稣从山上下来，有许多群众跟随他。看有一个乃病人前来叩拜耶稣说：主，你若愿意，就能洁净我。耶稣就伸手抚摸他说：我愿意，你洁净了吧。他的乃病那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小心，不要对任何人说，但去叫司祭检验你，献上门室所规定的礼物给他们，当作证据。耶稣进了葛弗翁，有一位百夫长来到他跟前，求他说：主，我的仆人瘫痪了，躺在家里，总痛得很厉害。耶稣对他说：我去治好他。百夫长答说：主，我不堪当你到写下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的。因为我虽然是属人权下的人，但是我也有士兵属我权下。我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对另一个说你来，他就来；对我的奴仆说你作这个，他就作。耶稣听了非常诧异，就对跟随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在以色列我从未遇见过一个人有这样大的信心。我给你们说，将来许多人从东方和西方来，同亚巴郎、以撒格和亚各伯在天国里一起坐席，本国的子民反要被驱逐到外边黑暗里，那里要有哀号和切齿。耶稣遂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就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吧。牧人就在那时刻痊愈了。 咁其實咧，呢度咧就即有兩個嘅所謂奇蹟啦。咁兩個奇蹟之後咧，耶穌咧就講咗一啲説話，當時比較啊，即係話有信心同冇信心嘅現象。啊，佢嘅第一個奇蹟咧，就係一個拉病人嚟到就求耶穌，咁佢求嘅。很簡單，他說如果你願意我就能夠潔淨，當然他自己希望潔淨，但是他都看耶穌基督的意願，不是只是看自己的意願。耶穌看到他的信心，於是很簡單就伸手觸摸他，既然他說如果你願意就能夠潔淨我，所以耶穌就關心他，看到他的信德，能够将自己交托给耶稣，所以耶稣就说我愿意你洁净啦。咁即系耶稣其实都唔想睇呢个赖病人继续生活喺呢个病苦之中，于是佢个赖病咧立刻洁净咗。咁洁净之后咧，就耶稣即系唔系话见证都系算数。我哋都听耶稣讲过啦，我嚟唔系废除法律，而系满全。所以耶稣同样他洁净了这个赖病人之后呢，他按照梅瑟的法律，按照当时的法律呢，就对那个赖病人说，不要对任何人说，耶稣医好我啦，即是很开心咁样，即本来即是开心的好事，因为耶稣给了他这么大的祝福，但是呢要叫司祭长检验你，献上每所规定的礼物，当佢作证据，咁样使嗰啲人咧就冇法子去否定呢一个人已经洁净咗，亦都可以话冇法子否定耶稣所行嘅奇迹。因为如果佢未检验而话我嗰、那个叫做耶稣邀我啦，咁第一嗰啲人未必接受冇个证据，第二样嘢咧。亦都係未必，即係或者話反對嗰啲人會做出一個反對耶穌嘅現象。咁我哋以前咧都其實講路加福音嘅時候咧都提過關於潔淨個問題咧，要睇翻舊約嘅咧就係立未記十四章啦，一至三十二節啊嗰度咧就講及咧，如果一個拉病人一個不潔淨的人要潔淨的時候要做什麼呢，有很多手續要做的要原來要獻上禮物給司祭檢驗，這樣才證明他真的潔淨了就成為可以參加一個群體裡面個社群裡面。其實舊約裡面有這樣的事例，就是這個克里手有乜嘢嚟受？嗰、那個有一個咪希撒爾啊？咩邊個？佢叫佢話你擔啲嚟，嗰啲擔啲咩？攞啲嘢嗰度啦，然後敷滿你自己啦，佢翻嚟嗰度洗啦咁。咁嗰、那個太監嘅嗰、那個仆人就話：，誒唔通我哋老鄉冇咁好嘅地方，冇水咩咁係嘛？咁佢就話你既然即係嚟到呢度咧，你先得信即係信心咧係一個喺舊約裏邊咧，亦都反映到呢件事情嘅信心係好重要所祈求嘅嘢。咁然後咧就去到第二個事蹟咯，即係講完之後咧，耶穌就翻去國法翁。咁國法翁咧，如果你睇呢個地圖咧，喺啱先呢本大嘅聖經裏邊嘅最第一版第一頁嘅地圖。巴勒斯坦地勢圖嗰度咧，就喺加利納亞湖，咩個湖字先？係加利納亞海嘅啫，加利納亞海嘅左上角， 啊，嗰度冇寫住嘅，但我俾即係話俾大家聽，係左上角，喺幾卡里亞邊度？呢度喺呢個位置。 哦， 喺呢個位置，喺湖邊唔係好遠嘅啫。 啊， 喺湖嘅左上角唔係好遠嘅啫。啊，嗰度叫做嗰塊鬱。啊，咁啊，佢去到嗰度咧，就有一個百夫長嚟到佢面前。呢個百夫長當然咧，我哋知道係羅馬軍隊裏面嘅百夫長。換句話嚟講，佢基本上就唔係猶太人啦。咁啊，可能耶穌前面個宣講啊，已經即係將有人聽到啊，將嗰啲耶穌所宣講嘅嘢咧啊傳到出咗唔定。咁呢個百夫長咧都對耶穌咧啊有啲有少少認識啦，所以咧呢個百夫長咧嚟到耶穌面前咧求耶穌。嗱呢個百夫長其實真係一個唔話得嘅人啊，為佢嘅仆人。走去求一個唔理你求咩咧，就算係我醫生又好咩啦嚇，係主人家好關心個仆人先會咁做嚇。咁咧就係求耶穌咧去醫好即係醫佢個病，咁佢求得好得意喎嚇。但我個仆人癱瘓咗，瞓喺屋企，痛苦得好厲害。咁耶穌就話：好，既然佢咁辛苦咁慘，不如我醫好佢啦。但係呢個百夫長咧嗰個信心咧反映。比較前面嚟講，我覺得仲犀利。佢第一，佢相信耶穌能夠醫好佢；第二咧，佢相信就係耶穌唔使做任何嘢，啊，佢講話醫好佢咧就可以醫好佢。所以佢百夫長咧用一句咁嘅説話：我唔堪當到你你到我屋到嚟我屋企啊！你只要講一句話，我仆人就好啊！嗱，呢啲咁嘅説話咧。我想除了百夫長講話之外，我哋冇咩人夠膽講啲咁嘅説話啊！呢個説話記唔記得我哋幾時做嘅？幾時講？其實你記唔記得之前咧？ 你寫句，我哋靈魂就會 轉啊！即係呢個就係我哋引住百夫長呢句説話，即係嗰個例如裏邊嘅説領聖禮送聖禮啊，領聖禮之前咧，我主我當你當我當不起你到我卸下來，主耶穌一句話，我哋靈魂就會轉。如果意義嗰、那個背景咧，就喺呢度嚟噶啦。咁大家都知咧，話英文嘅譯法唔啱啦嚇，英文就 not I'm not ready to receive you， 我唔夠條件，我唔夠資格去領受你啊，即係變咗係我去領受你啊。咁百夫長唔單止即係咁樣講話唔堪當，而且更加去顯示咩？講出耶穌嗰、那個。權威嘅嗰個能力咧係點嘅？所以佢用自己嘅經驗、自己嘅生活實例。我雖然係屬人嘅權下，因為我係百夫長，即係仲有千夫長啊，啊，仲勁嘅管理啊，十個百夫長咁啊。但係我亦都有士兵屬我權下，所以咧，我係身為百夫長嘅領袖咧，我對邊個講你去佢就去，對另一個講你嚟佢就嚟。我對我嘅仆人講：你做呢個，佢就做。佢講出咗佢呢個咁嘅實際嘅經驗啦，所以佢想話俾耶，即係其實話俾耶穌聽，你講一句話就會得㗎啦。啊，唔使做任何嘢，你仲勁過我嚇，我只係叫我啲伙計仔係咁嘅啫嚇。咁耶穌聽咗咧就非常之詫異，詫異咩？詫異佢嘅信德，詫異佢作為一個外邦人。啊！一個羅馬軍隊百夫長竟然有咁大嘅信心，所以咁詫異之餘咧，就對跟隨佢嘅人，咁跟隨佢嘅人咧就係佢啲門徒啦，同埋聽佢三章聖訓講過嘢嘅人啦，咁就話我實在話俾你聽，喺以色列裏邊啊，從嚟未見過一個有咁大信德嘅人，所以又係信心嘅問題，又信心問題。我有時都覺得今天又是跟一個人講啊，講信佢，因為我探訪嗰時咧，佢問咧，浩國係咪你教會㗎？咁即係我講起話我自己係信教，我點睇呢件事咁？咁我話啊唔係，我話基督教嘅，基督教嘅團體佢咁一個就話我喺嗰度睇到啲咩見證啊？究竟係真係假㗎？咁即係人哋嘅見證嘅真假問題，咁個太太咁講。咁我先，我咁當然我解釋你聽啦。人哋講見證，梗係基本上個背景係真嘅。當然，然後嗰個內容、嗰個成數有幾多、有個誇大咧，佢我哋冇得去考證嘅嚇。 咁跟住嗰個男嘅就，嘿，我唔信嗰啲咁嘅嘢，我唔信咩基督啊，我之前信佛嘅，而家佛都唔信啦咁。咁我就同佢解釋一樣嘢就咩咧？就係因為佢自己對自己嘅生命冇信心，對人哋又冇信心。咁話如果你對自己嘅生命冇信心，對人冇信心，對神咧更難有信心，因為你睇唔到，觸摸唔到，係咪？你自己可以有啲把握嘅嘢，你冇信心，對人可以睇到嘅。或者你過去啲認識嘅都冇信心嘅話，你點可以信神呢？所以個信心有時真係好難去睇究竟係點樣。但係咧，我可以話就信心咧，其實係一個真係恩賜，唔係自己我想信。如果個個話點解唔信自己啫？有啲人真係冇信心嘅喎，係嘛？咁當然呢個冇信心係因為佢過去嘅經驗可能影響到佢冇信心。咁但係咁嘅信心邊度嚟咧？係好多因素影響住，咁對神嘅信心更係需要個恩典，係上主賜嘅恩典。所以耶穌就睇到佢咁大嘅信心咧，佢就對佢啲人話啦：，將來有好多人由東方西方，東方西方就係反映出嚟就係啲外邦人啦，嚇，唔單止係以色列民族。咁啊，同咩咧？同以色列民族嘅祖先，他們的最先的祖先，最早的祖先，亞巴郎啊、伊撒啊、雅各啊，在天國裡面坐席。因為換之就是這些這樣的外邦人呢，是可以得救。或者說更進一步呢，馬太福音呢可以告訴那些猶太人聽呢，你不要以為你們是即是所謂亞巴郎的祖先呢，就即是跟住十二節咧，指出一樣嘢咧，就呢個係對佢哋講一個好大嘅挑戰，亦都係可能佢哋唔中意聽嘅説話。啊，本國嘅子民反要被驅逐到外邊嘅黑暗裏面，嗰度要有哀號和切齒。好簡單就係、是、你唔信，你就冇得入嚇呢個天主嘅國度。佢講完呢啲嘢之後，先至翻轉頭同百夫長。繼續講就話，你翻去啦，就照你所信嘅俾你成就。呢、這個僕人咧就正啱就呢個時候咧存在，所以喺呢度我哋再次睇到耶穌基督嘅一句説話，正如好似創世紀嘅時候，天主嘅一句説話做咗啊呢、這個天地啊，或者海洋啊、或月亮等等等。咁而家耶穌嘅一句説話咧，亦都完全咗。你醫好咗呢個病人，咁呢個一句説話咧，可以反映到耶穌個身份啊，唔單止係人，都係天主子，所以佢嘅説話咁有能力。咁啊，喺呢度有冇嘢想問啊、討論啊？呢啲所謂奇蹟好簡單啊，冇咩特別嘅。咁好咧，就我哋繼續去咧，14-34。 耶稣来到巴多禄家里，看见巴多禄的岳母躺着发烧，就摸了他的手，热症就从他身上退了，他便起来侍候他。到了晚上，人们给他送来了许多附魔的人，他一句话就驱逐了魔恶神，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样就应验了那藉伊撒以亚先知所说的话，他承受了我们的脆弱，担荷了我们的疾病。耶稣看见许多群众围着自己，就宣布往对岸去。有一位经师前来对他说：师父，你不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给他说：狐狸有翼，天上的鳥飛鳥有巢，但是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 門徒中有一個對他說：主，請許我先去埋葬我的父親。耶穌對他說：你跟隨著我吧。任憑死人去埋葬他們的死人。耶穌上了船，他的門徒跟隨著他。忽然海裡起了大震盪，以致那船為浪所掩蓋，耶穌卻睡著了。他們遂前來喚醒他說：主，救命啊，我們要喪亡了。耶穌對他們說：小信德的人啊，你們為什麼膽怯？就起來斥責風和海，遂大為平靜。那些人驚訝說：這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竟連風和海也聽從他。耶穌來到對岸加利納人的地方，有兩個附魔的人從墳墓裡走出，向他走來。他們異常兇猛，以致沒有人能從那條路上經過。他們喊說：天主子，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時期還沒有到，你就來這裡苦害我們嗎？離他們很遠，有一大群豬正在牧放。魔鬼懇求耶穌說：你若驅逐我們，就趕我們進入豬群吧。耶穌對他們說：去吧。魔鬼遂出來進入了豬內，忽然全群豬從山崖上直衝入海，死在水裡。放豬的便逃走，來到城裡，把一切和附魔人的事都報告了。全城的人就出來會見耶穌，一見了他就求他離開他們的境界。 OK， 我哋讲翻去翻14、15节。14、15节咧，其实咧系教导咩咧？教有关领袖同佢亲属嘅之间嘅问题。咁即系我哋知道，马多禄啦系耶稣嘅门徒之长啦。咁就耶稣咧去到佢屋企吓。咁所以第14、15节呢两节咧，其实系有一啲特别意思咧。就學者認為咧，應該點解咧？應該同第十二章嘅46至50节，同埋20章嘅22至23节一齊去閱讀。我而家就讀一讀呢度先。十二章四十六至五十，即係我哋其實識嘅內容，知嘅讀過呢個內容。不過咧，就即係我哋而家將佢拉埋嚟嘅。咁啊，46至50咧，就係話耶穌還同群眾説話嘅時候咧，睇下佢嘅母親同埋佢嘅兄弟坐喺外邊，想同佢講説話。有人就話俾佢話聽：睇下你嘅母親同你嘅兄弟喺外坐喺外邊，想同你講嘢。而佢就回答話俾嗰啲人聽，話俾佢回答嗰個話俾佢向佢講説話嘅人聽。邊個佢嘅媽媽？邊個我嘅兄弟？佢伸出佢嘅手，指住自己嘅門徒話：睇下我嘅媽媽，睇下我的兄弟。無論邊個遵行咗我天父嘅旨意，就係我嘅兄弟、我啊姊妹同埋母親。咁呢個反映出就係話，原來所謂兄弟、姊妹、母親咧，喺耶穌嘅眼光咧，唔係一個咁即係我哋人嘅觀念。呢個係我嘅兄弟，因為係我個阿叔伯嘅，或者係乜乜乜嘅嚇，即係。等等，即係一種人個 physical 嘅血緣嘅關係。咁然後第二個咧，第二段咧就20章20至23节。咁樣咧，由20章20至23节咧，就係講耶穌嘅佢個兩個門徒嘅問題啦。啊，嗰個時候作不得嘅兒子嘅媽媽，即係佢描述嘅複雜，佢唔捨作不得嘅太太，係個兒子嘅媽媽啊。同自己的儿子前来叩拜耶稣说：请求他一件事。耶稣对他说：你要什么？他回答说： 你叫我的两个仔，一个在你王国的王国之内，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就对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要求的是什么，你们能够不能够喝我所喝的爵杯呢？他们说，我们能够。耶稣对他们说，我的爵你们固然要喝，坐我右边或者左边呢，不是我可以给的，而是我父给谁就给谁。那为什么说这学者要求我们将三，即是刚才读的第十四第五节摆在那里一起呢，去看看呢？因为在这里呢，如果是这样只有看十四第五节，会觉得哇，即是做耶稣的门好抵喎，你看看耶稣去到百多禄屋企，主动见到他岳母有发烧，都不用百多禄求啊，即是耶稣就医好他啦，摸摸的手热症从他身上出来，他就起身笑好他。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呢，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哇，耶稣当然是做啦，因为他好就真的侍奉他，侍候他，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其实耶稣是关心人，无论他是谁。那是不是因为这个是百多禄的岳母，所以特别关心呢？这个所谓人际关系，有些叫做什么拉楞呢？其实耶稣不是看这样东西，不是看你跟我讲两句说话啦，这些拉楞，而是好像说看的另外两个章节，就是那些有信心跟着耶稣的，那些成行天父旨意的，这个才是重要的关系，而不是看表面的关系。你是跟我老友了 OK， 所以可以了，你跟我不埋堆的，没得谈，不是这样看这些东西。而第二最后那一段，我读的一个再不得个即是妈妈在求耶稣的时候呢，耶稣讲了更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这些咁俾边个唔俾边个呢，是天主俾人嘅恩典嚟嘅，是一种恩典。咁既然你有信心要跟随耶稣呢，当然耶稣要话咩呀，你要孭起个十字架跟随我后面。咁耶稣就自己孭起个大十字架啦。咁你跟随我呢，你都要孭十字架。唔係只係諗话跟随耶稣有着数喎，你睇下百多禄嘅岳母，好似有啲教会话嗱，你一个人受洗又点呀，你怎知成家是不够啊，他不知三代四代都可以得救。即当然他得不得救呢，不是因为你这个一个人受洗，即他得不得救呢，是天主的恩典来的。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搞清楚我们信什么。所以跟一般人想法呢，就是那些领同领袖特别关系，或者他近人呢应该享有特别的待遇呢，这种这样的想法在耶稣基督的团体里面呢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在这个天国里面呢，没有所谓特权阶级，更不应该好像我们今天祖国那些这样的关系，就是特别呢有什么关系呢就可以特别不同的招待。咁啊，耶稣做咗一样嘢啦，即系而家已经到咗晚上啦，佢咧就山松落嚟，咁啊做咗两个奇迹，一个就系医好嗰个赖病，跟住咧就系百夫长嘅仆人，用咗几句说话，咁就然后咧就医好呢个百夫长嘅岳母，第三个，呢个咧同病有关嘅，三个都同病有关。咁跟住呢第四个啦，第四个啦，就係附魔嘅人。到咗晚上，人哋送咗好多附魔人嚟，佢一句说话就驱逐咗恶神，治好咗一切有病嘅人。呢、这个恶神就係指个魔鬼啦，由疾病至到去魔鬼，通常我哋呢就会说疾病都是人的层面，是吧？当然有精神病，但是呢在这里看下去多数都是一些 physical 的病，赖病啊，发烧啊，然后那个仆人呢都是说就是病得好惨啊，好痛苦啊， 瘫痪咗，都系 physical 嘅病。咁但系嚟到呢度啲十六节咧，系讲到一个精神层面嘅、灵性层面嘅啊，呢、這个恶魔魔鬼嘅。但系当耶稣做咗呢样嘢之后咧，马尔谷咧啊马窦咧就即系谂引翻以撒亚先知书曾经讲过说话，就系讲咧耶稣承受咗我哋嘅脆弱，担负咗我哋嘅疾病，因为佢就系、是。这个耶稣就是以撒亚昔日所预言过的那个仆人去承受这些病苦、耶稣能够为人地承受病苦，见到有附魔的他都很同情，即刻有个行动去帮他、康复，从魔鬼之中 的控制里面释放出来，这个正是反映出选民的领袖的一个即係應該要表達嘅，或者話喺新約呢個時候，或者係聖經裏面所講嘅出現咧，係一個好好嘅牧人，能夠關注嗰啲羊群嘅需要。咁耶穌見到有好多群眾咧圍住自己，就吩咐往對岸去。咁因為耶穌治病啊、驅魔啊，咁啲人自然啦、啊，即係有乜嘢都諗住喂揾耶穌啦、啊、可能少少嘢即都諗住。是这个机会来的、哦、就手指少少捅都找耶稣了，于是呢就很多人围住、啊、围住耶稣、耶稣见到这样的情况呢，就吩咐那些门徒呢，他们对岸，就是对岸就是那个、加利亚湖或者加利亚海的对岸呢。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有一个经师前来对他说，师傅无论你在哪里呢，我都要跟随你。那这个是在即是他们的经师里面，或者是那个犹太以色列民族里面选民里面的一些领袖来的。而这个领袖可能听到耶稣所讲的教导，还有见到耶稣所行 的奇迹，所以他对他这样讲、要跟随耶稣。咁當然佢哋跟隨耶穌可能睇嘅係一個好表面化嘅眼前嘅所謂利益，所以耶穌就對佢講啦：狐狸有穴，天上飛鳥有巢，但係人子咧連枕頭嘅地方都冇，就居無定所，啊，無處立足，冇人接受佢。其實我哋可唔可以睇到耶穌係冇人接受嘅？都睇到嘅，係嘛？佢出世嘅時候，拍掌冇佢嘅地方。然后去到某些地方呢，他所做的事情人要赶他、要 去捉他的痛脚，要害他、这个正是反映出他无立足之地，人家不欢迎他、而门徒之中有一个就说、因为有些人跟随了耶稣嘛，即是现在这些经师来这么讲，耶稣就说、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于是这个人就说可能耶稣就是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咁于是主请许可我先你埋葬我的爸爸。耶稣对他说，你只顾着是跟着我啦，不要理埋葬爸爸的事，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啦。好，大家对这两句说话你们怎么看？用死人去埋葬死人，即是为什么呢？你爸爸好睇得开咧， 系啊，佢真系好睇得开。 死咗你啫嘛， 佢要吓，佢话佢话你哋生，如果 唔 孝 顺，你系个系你以前人类嘅一个即系啊， 表达一种尊敬啊，即系追思啊， 当时系咪需要埋葬嗰个人？讲即系喺即系咁耐以嚟，啲人习惯咗死咗要埋葬。suppose 咧，係咪真係需要埋葬嗰個人？就是、耶穌就係講話，今人死咗啦，咁嗰得個軀殼嚟啫嘛，根本啲冇靈魂噶啦，咁你都唔需要理會佢。 好，有冇其他意見？ 我覺得就的而且確係好不近人情咯。係 啊， 即係呢度講嘅係話死人埋葬死人啫，但係其實有第二個觀音講話，一個門。耶穌召一個門徒，個門徒話：，我要翻去同我阿爸講講拜拜咁嘅喎。咁耶穌話：，唔使去啦，你哋跟我就跟我啦。即係我覺得就 即當然啦，你話係一個表示斬釘截鐵嘅一個做法，咁即當然係需要啦。但係如果你話連去告別，即係講聲拜拜都唔得嘅嚇，咁我覺得就係幾不近人情咯。嗯 啊，呢句説話咧，我有另一個層面諗喎。咁唔知係點樣 trigger 到我？我就因為我知道天主係睇人心啊嘛。佢其實你講呢句説話，佢已經睇到你嘅心思係點。咁我自己喺度諗，耶穌講呢句説話咧，就係從明知佢可能呢個人嘅根本信德都唔會大噶啦。你翻咗去之後咧，有好多嘢都係放唔低，即係好似等於睇劇集嗰啲大師咧，我完全化做尼姑咁咧，原來根本咧個心成日都去咗世俗嗰度。咁啊，大師睇得幾大，你都係反鬼啦，都唔係好啱嘅。即係我自己就好似覺得佢喺呢一個説話上面，佢就已經睇到。某一啲人係真係個口個心想上，但係根本咧，耶穌睇得到你點跟我，你都係跟唔到嘅。即係我自己有突然間有呢一個感覺。 好，概念。好。我點解會問大家諗下咧？我希望大家引用深啲嘅，其實因為其實喺聖經裏邊咧，就福音裏邊咧，有好幾段嗰啲幾句咧，係所謂以聽落去好似意嘅，好唔妥當嘅。如果表面上一睇落去咧，就覺得你個不孝仔，你想去順嫁，你冇咗啦。陣間我冇人擔翻買水啊，冇人乜啊，係嘛？即係會咁樣睇嘅，因為睇到呢句説話不得了。咁咧，我哋要了解咧呢個聖經嘅背景，喺呢句説話嘅背景。首先，我哋大家都知咧，喺我哋教會裏邊咧有十戒啦，係咪？十戒第四戒咩嘢咧？孝顺父母，咁孝顺父母同呢度 相反 喎。咁大佬，耶稣你唔好俾啲咁鬼复杂嘅嘢我哋啊，系嘛？咁你跟随我就埋死，埋到死人，咁即系唔好理你爸爸妈妈咯。好似话讲声再见，喂，我都系尊重我爸爸妈妈啫，系咪？你讲声都唔得，咁系咪同孝顺父母有啲矛盾咧？嚇，即唔相對都係華頓啦嚇。我哋想大家要了解多啲咁多就係咩咧？第一就係我哋想講埋葬父母嘅問題。創世紀第五十章係唔係啊？創世紀五十章第五節，五十章第五節咧就係雅各伯死後哀悼嗰個段落啊。第五節係咩咧？約瑟。就向法郎的朝廷说，我如果在你们眼中得宠，请你们代我转告法郎说，我父亲曾经叫我起誓对我说，看看我快要死了，我在赫洛罕地曾为自己作了一个坟墓，你应该将我埋葬在那里，现在请让我上去埋葬我爸爸，然后再翻嚟。嗱，呢个就系约瑟对法老王嘅要求，去埋葬雅各伯。咁呢个系对犹太民族嚟讲咧，一个好重要嘅事咧。佢死要葬翻自己嘅地方啊。咁啊，然后第二个章节咧系咩咧？就系多比亚传第。四章第三節，咁咧我哋由第二章第二節讀起啦。咁啊，佢就自言自語咁話：，唉，我已求了死，為什麼不把我的兒子多比亞叫來，在我死前給他説明這項銀子的事呢？第三節啦，他遂叫他兒子多比亞來到他跟前，對他説。孩子，我若死了，你要好好安葬我，要孝敬你母亲，在她一生的日子里不可离开她，要履行她喜欢的事，在一切事上不可使她伤心。多比亚的爸爸咧就话：我死了之后咧，你要好好安葬我，佢哋都系好重要嘅。哇！原來即係選民咧，佢哋嘅傳統係咁緊要。而家咧，耶穌就話：你唔好理啊，任難死人安樂死啦，安樂死人啦。咁即係好 好犀利嘅説話嚟咁其實任憑死人，我哋大家都知啊，死人點可以安葬死人啦，係嘛？即係你個僵屍翻生咩？唔可能嘅事啦，係咪？咁呢個死人咧，我哋首先要了解係咩意思，就係、是、可以話耶穌講過一句説話：我係復活，我係真理，我係生命。OK， 佢喺《約望福音》裏所講嘅。咁佢係生命，即係有生命嘅人啦。佢唔係死亡，佢唔係死人。換言之，這個死人是什麼呢？是不認識耶穌基督 的意思，是讓死人埋葬死人，就讓那些不認識基督的人、依戀塵世生活的人，讓他們去做這些事。換言之，不需要即是依賴他。當然耶穌的意思不是說你们跟住我，就以后咧，你们同屋企咧就一刀两断，唔系完全唔系咁嘅意思嘅吓。咁啊，所以咧就我哋唔好误解咗表面呢个将呢个字眼咧，而造成咗俾人哋一种误解。哇！你嘅耶稣基督真系几冇人情噶、如果耶稣基督冇人情味咧，就唔会医嗰个去帮嗰个啦，系嘛？你喺度睇到唔睇佢即系医咁多人啊？